的人梦是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它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呀。哦哦，做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它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呀。是一